好，你等死吧！ 少叫，看我怎么收拾你！ 计划吧，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在干什么？ 妈，你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你差点吓死我！ 妈咪，我赢了！ 真该死啊，月考到了，你还在那边给我打电动，你不念书啊？ 妈，你女儿我妹妹她也要月考了，你都不催她。 龚一呐，大丈夫别老跟小女生比嘛，要听妈咪的话才乖哦。妈咪，我说的对不对？ 对极了，乖女儿，妈咪肚里面的话都让你给说出来了。 重女轻男，信不信我烤几个鸭蛋回来给你下饭？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你烤鸭蛋，妈妈每天就不叫你起床了。 开学到现在，你叫过我几次？ 婉儿，如果你有胆量给我考倒数几名的话，就叫你老爸给你买部摩托车，然后叫你每天都给我骑车去上学。 算你狠，居然这样陷害自己儿子！哼，谁也休想剥夺我每天做校车的权利！ 乖儿子，好好的念书去吧。 别小看我，你们给我走着瞧。 耶，病人跟我抢电视喽 ！LA Boys 海滨演唱会，赶快换上泳装，新伴来参加。 LA Boys 开演唱会还要穿泳装，有意思。 年少得意不是只有轻狂。青春不是没有方向，面对疑惑我会自己衡量。 Here we go, here we go， 挺起胸膛迎接所有风浪，超越自己就是超越阻挡，不怕挫败我的斗志坚强。 Here we go，想象，让所有那火热般的心肠，让我们一起成为划时代的偶像。Young guns, everybody loves you. Young guns, 你喜外宾。 Stop 往事已带来的推搡。 Young guns, 做自己的偶像。Young guns, everybody wants you. Young guns, 你喜外宾。 广告说 LA Boys 要在海水浴场开演唱会耶，你想不想去？ 学妹， 真的呀，你 一起去洗温泉好不好？ 哼哼，哎呀，大白天就讲那种事，真是不知羞耻。宝金，快月考了，不想想你功课，就光顾着玩。 那个俏丽，选谁好呢？ 嗨，袁建平。 宝金是你啊， 看你好用功哦，可是怎么平时考都考得不太好呢？嗨， 学校这种小 case 怎么难得到我这种天才呢？老实告诉你吧，其实我是故意隐藏实力的。 啊，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Surprise 啊，因为我最爱给人家惊喜了。 原来是这样啊，要是我能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哪像我上课时总是听不太懂。 这么可怜呢、啊？要不要我教你啊？ 好啊，就像这一题。啊，掉了！哎，真是的。 情书哎，恋爱喽？ 才没有呢！你别乱讲，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的人都写信给你，哈哈，宝金你行情不错哎。靠，怎么没人写信给我？ 哪有？人家陈黛雅都收到18封了耶。 18封？才念一个月高中的阿雅，居然就收到18封情书？天哪！那2年级的苏慧文学姐不就是？180封，还是1800封，太可怕了！我居然一封都没写，那不是完蛋吗？ 干嘛？那是我的书包。 宝金，闪开！ 我的 是谁放暗器伤人呢？ 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 是你们？你们要找谁？ 我的书包，我的书包，我的书包。 登记了，靠呀！ 我的书包。 上啊，叔叔，上啊！别给我面子啊，叔叔！哎呀，这被你打败了，怎么老是在紧要关头就呆住了呢？ 哎，恁这班上笑着一口黑骨头是走位到位啊去呀？哈！ 这位厚道大哥，您说的是哪一位啊？ 恁娘卡好嘞，敢踢笑恁爸厚道？ 打架到外面去打。 嗯，喏，哦，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教室，请马上离开我们班。 你这个小查某哩啊，无你是咧插啥个嘴啊？哦，实在有够高位啦！ 哎呀，他， 哼，要乖一点呐。女孩子嘛，太多嘴会嫁不出去的啦。男生的事情最好你少管啦，知不？阿伯吼，再多嘴学长可就要生气喽。 你干什么你啊？ 你娘的，让学长摸一下头会死啊！ 是你先，谁叫你要动手动脚的？ 我的光线呀，吓死我你！嗯，嗨 ，man， 你真的舍得打得下手啊？你娘嘞，无你是正义的使者是无啊？这无你的代志，你甲恁爸闪嘞！不是嘛？好男不跟女斗，对不对？ 什么话？男生就了不起了？沙文主义猪！ 我塞了恁爸了，你是有？ 哎，亲爱的学长，大清早的又在作威作福了，你的脸丢的还不够吗？ 卖哭啊啦，恁爸已经等你这久的啦，恁爸趁着养爸去乐的代志，还袂甲你解决嘞哦，这阵够接无咧等你。 出去啦！ 想干架就一起上吧，啰里吧嗦的，你有完没完？ 嘿，卖赶紧啦，上课啦！行行行，来去啦！ 挂掉，有见了无？恁爸二班的刘丹呐，跟恁爸见的。惊就好，更不行。哼， 但是， 哼，这么爱干架？ 回来啦，不良少年！ 哎呀，你不要紧吧？ 以后要出风头就到外面去，别在这里拖累全班。我们班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拿到秩序锦旗了。 哎呀，你别生气嘛！ 说我出风头，有没有搞错啊？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叔叔紧急的时候老是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我得帮他想想办法。起立！哦、哎呦！叔叔，你醒了。哎，我的声音这么像班长吗？别客气，大家坐啊，坐。 哎，好可怕的眼神呐、啊！这下子阿雅一定恨死我了，完了，完蛋了！ 嗨，门，你有没有写过情书追女孩子？ 罗密欧是这样追上朱丽叶的吗？ 嗨，当然不是。那你看这招管用吗？ 除非你有必胜把握，否则女孩子把你的信拿出来献，脸岂不是丢光了吗？ 这倒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家伙见解果然不同，狠角色啊！ 闪开！ 嗨，奥森，怎么跑这来练球？你还没死啊？ 你先去吧，不必等我，你死我还没死呢。 Hey man， 那你认识的？ 那是我小学同学，现在在华兴打球。我找你来就是来看看他的。嘘，看这么用力，手都肿了。 平平，你今天好勇敢哦！谢谢你在学校替我解围。 哎，没什么了，解救美女是英雄的责任。不过呢，你还是当我比较爱出风头吧。 这就生气了？对不起，对不起嘛，人家当时生气是为了要加强你对人家的印象嘛。 嗯，那你对那群混蛋生气也是要加强他们的印象喽。 讨厌，那不一样啦，你都知道的嘛。 哎，我懂我懂，逗你的啦。 你好坏呀、啊！ 想一个跟你赔罪可以吧？ 才不要呢，给同学看到羞死了。 爱看就让他们看吧，别来跟我抢就行了。 你真是死相。 Come on, come on。 不像老哥，我去找你啦。 神经病啊！干嘛抱着枕头狂吻呢？难道说你发情了？ 要死了！进来都不会敲门的。 呀！妈咪啊，你儿子发情了！ 哎，敖辰啊，你下午丢我的球是想暗算我，差点要我的命，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外行人反应还不差嘛，就是迟钝了一点。 哎，你敢说我外行？真是没大没小啊！ 哎，这给你的票收到了。哦。 哎，有有有，哎 ，L A Boys 的演唱会嘛，两张对不对？ 马卡有没有码子，带去比一比。 问我有没有码子，你说要我带几个？ 哎，你有几张票啊？ 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喽。 好大的口气啊！ 可 看你爱怎么比就怎么比了。 上台去比赛敢不敢？ 又有什么不敢的？要比什么尽管来啊！ 比马子泳装。 泳装这个好哎， 说定了。 看来我不去是不行了。好，就这么说定了，礼拜天不见不散哦，拜拜。这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贱，什么都要跟我比。哼，哎，要我戴马子，该找谁好呢？海滩美女，阳光比基尼，嘿嘿，如果是天地，那就更美满喽。嗯，我得先应付明年的月考才行。 如果考倒数几名啊，你就给我骑车上学吧。 哎，还在考这种八股题？教育单位是不是都把高中生当白痴啊？这种问题平常又用不到，怎么引发我的斗志嘛？倒不如考考怎么约女生去海边，嘿嘿嘿，这可考到我喽。 袁建平，快写，别傻笑。 嘿，梅，考得不错吧？ 秘密，肯定会让你觉得很惊讶。鹏哥，要不要跟我？ 我没空。 You shit man， 话还没说完你就说没空，不听拉倒，谁鸟谁啊？跟我耍酷，找谁讨论去海边呢？ 哎呀，你考得还顺利吧？ 宝金要找他吗？跟他交情不错，约他当然不是问题。不过还是阿雅带出去比较体面一点。 既然不洗温泉，那我们去唱 KTV 好不好啊？ 喂，袁大帅哥。 嗯。 嗨，我不穿胸罩你就认不得我了。 Oh my god， 33岁的美少女， 要不要跟我进一步深入交往啊？快过来吧。 感谢天，感谢主，你真是太宠爱我了！阿弥陀佛 ，Baby， I'm coming！ 太岁太岁，让你久等了。 刚考完，要不要去庆祝啊？ 那你想怎么庆祝呢？ 看你想怎么样，都依你喽。 OK， 都依我太爽了。 这样的帅哥才配得上我，你们谁能跟他比啊？ 承认。 哼，帅的容易花心，学妹别上他的当哦。 是真的吗？ 哈，假的。 挑拨失败喽。 哎 ，man， 你们还要一直跟在后面当电灯泡吗？快回家！ 回去约你们老木吧，拜拜。 他妈的，你们两个笑够了没有啊？哼，这不是笑。 哎，你们看，上次有个嘴很害的女生才被我们班那个痞子抛弃，现在马上又另结新欢呢，好烂哦！爱打架，人又花心，真是败类。 哦，这个样子。 你说我要怎么答谢你帮我甩掉那群讨厌鬼呢？ 嘿嘿，我有两张 LA Boys 演唱会的票。 帅哥，我要去，我是他们的歌迷耶。 成什么体统啊？ 拜托了，好不好吗？ 这么想去啊？ 拜托吗？ 哟 ，Got it, baby。那天你就必须要穿泳装陪我上台亮相。 就完全听你的了。 哦耶，酷啊酷哦！ 看你乐的。那天我性子会不会来约我啊？ 杏子，你有男朋友啊？ 哼，你说嘞，吃醋了？ 刚刚才说要被人家，现在又说这种话，不要火了。 好了好了，我杏子没来约我，我就跟你去嘛。嗯，真是的，像小孩子一样。 baby， 哎，西西啊，哇，暴喜啊，暴喜啊，暴喜啊！ 有什么好看嘛？无聊。说。你有几个马子啊？给我同时招来！你快说啊！你再不说，我不跟你去了。 没有，半个人没有啊！ 乖，这还差不多嘛。 你才吃醋，还说人家？ 等我确定之后再给你答复喽。快给我你们家电话号码吧。 99963888。 OK， 等我电话哦。嗯，我性子又扣我了。 啊，又是性子啊！哈哈， 我先走了，拜。 性子，性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去听 L 的《冰雷》的演唱会，你卖啊你！ 被甩了吧？ 可恶，居然给我杀出那个无名小卒来！ 奶妈好像跟那个印尼啊拼上了。 哼，那种骚货跟人家打情骂俏有什么好奇怪的？我问你们，这一届的印尼啊怎么敢这么嚣张啊？ 就是嘛，印尼啊吼实在就不欺骗的。 啊，潇洒哥。 刁大哥， 喂，狗腿才，你给我过来！ 我， 哎呦！你说，印尼亚姓袁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一年八班的袁建平，对不对？ 那个家伙实在是很够狼玩呐，全校的蒂娜都被他爬尿尿给呀。啊？哦， 你谁啊你啊？ 小傻哥，这是我吼，真虽然情感今天考大的兄弟啦。啊，这个吼， 我没问你话，你给我闭嘴啊！哎呦，看到你们这些窝囊废，我就有气。听说你们这些李尼都被伊尼亚骑到头上了，是不是？ 哎，是是是，有几个伊尼亚很嚣张啦。哎，小傻哥，我们要不要来一次大整顿呢？ 妈的，你们是在混假的，连这种事情也要问我？老子就教你怎么混。哎呦！出来混就要有混的样子，要狠一点，在不？ 冒险啊冒险啊，看到他的小裤裤也算是我学到了。 潇洒有当时啊笑笑哦，阿爸看到也紧酸哦。 干，弄你去讲的嗨啦。 哎，还敢死讲的？你甲恁爸过来，恁爸给你害啊这么凄惨哦，这笔账甲你算。 干，给咱赔一百啦。 我靠，你们两个被谁 K 的？ 靠背啊，拢嘛是给你害啦。 哎，我这里有万金油，你们要不要擦一擦？ 你难吗？你咋不会？我的，去死啦！ 住手！你又 挡啊？ 不是痛点小啦？ 难道你们就只会欺负老实人吗？ 对啊，嘿 嘿。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人家，人家就会怕了你们。 你就帮了靠背啊！恁爸代志免你插啦。 阿呆啊，顶多连铁工的嘛做会动动的。 哎呦对吼，顶一只个小阿妹甲你亲的。嘿。哎呀吼，有甲恁爸交代过啦，叫恁爸甲你请安啦！ 别闹了！我不想惹你们，跟凯尔的事你们也别插手。以后别仗势到处欺负人家，听清楚了吧？你们快走！ 干，你甲恁爸急的。 阿呆啊，等你电话未等我，咱今天冷啦， 还不赶快走！ 干那不是面子越高啊，你别再会帮你耍。 天哪，阿呆， 还不赶快回家念书去？好爽好爽哦！哎，壮士请留步，小弟还未曾向阁下致谢呢。我请你吃甜不辣好不好？联络一下彼此的感情。 谢谢你，不用了，我还有事情得先走一步。 好吧，那就改天好了。先握个手有空吧。哈哈，这样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 学校最近可能不太安宁。你要小心了， 他们总是来找我麻烦，要是挨打那多衰啊，万一我忍不住那就惨了。哎呀，糟糕，赶不上校车了，学姐你等等我。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啊？什么交心的朋友？这么说你们感情不错了？ 哎，你别老占线好不好，别人在等电话。哎，你到底立立专线去打嘛，讨厌。 你叫什么叫啊？找你的啦！哎， 你干嘛乱砸电话啊？你是不是疯了？ 马子找你了，高兴了吧？嗯， 马子。Hi girl， 你是袁建平吗？ 耶、yeah, ，你终于还是打电话来了吧？ 啊，你在等我电话呀 ？Of course， 让我等死了。 那我们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何止一点通啊？我看能通的几乎全通遍了。 那天真抱歉，你没生气吧？ 哈哈哈！我就知道你没有男朋友，那你还想逗我啊？ 我本来就没有男朋友啊，你明明知道嘛。 哎，那这个星期天你可以去了吧？ 去哪里呀？ 哎呀，就是 LA Boys 的演唱会嘛。我在学校的时候不都告诉过你了吗？ 有吗？你有跟我说过吗？ 别给了，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呢？ 我查国中毕业纪念册的。 哎，你有我国中的毕业纪念册？ 我们同校啊，我五班，你念二十班的。 小蛋嘞，我们国中有同校吗？ 你没有看纪念册啊？我是周瑜平， 国中五班的周瑜平。哎，这是哪位美女？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 五班的周瑜平，哼。 那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那天我误会你了，还拿面包丢你，真是对不起啊。 错电话了，这是电话打录机，哔一声之后请留言。哎，我是被恶鬼缠身了，可怕可怕，太可怕了！ 哎，机器怎么会跟我哈拉这么久？ 哎，你们怎么又跑到我房间里来啊？哎 呀，建平啊，你要找媳妇儿也得找个像林青霞的嘛。 哎，母猪赛貂蝉，小女人想疯了嘛。 我猜你俩干的洗干净干乎了，你给我找这种货色啊？ 我又不认识他，谁叫你把我生得这么帅啊？人家非要欣赏我，我也没办法呀。 太喵了，你这个不孝子，找这种媳妇儿是不是来讨你娘的命啊？ 谁哪个要讨我老婆的命啊？ 阿生啊，这个母夜叉是我们未来的媳妇儿。 真的？哎，别哭，我看看啊。儿子，你娘不喜欢这个，改天老子介绍几个更棒的给你，怎么样啊？ 你还给他介绍啊？他课本笔记上面全都是女生的名字。 老妈，你又乱搜我的东西了，是不是？ 高音呐，我们是关心你，真是不知好歹呀、啊！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不要再对我管东管西的好不好？为了念书，我已经放弃的够多了。 现在交女朋友，功课弄糟了怎么办呢？ 好，我把他棒撒，可以了吧？烦呐、啊，这是什么老木马？除了念书，什么事情都要管。又不是宠物，我的牺牲还不够多吗？连女孩子打来的电话都要这么紧张，难道说这就是我的青春吗？奇怪，那安内这种成绩连我本人都不禁感到惊讶。 嘿，棉，成绩公布了耶。 知道了。 考这是什么成绩啊？真是太让我惊讶了。 我更惊讶，没看你念书还考过第十名，是不是做来的？ 哼，还用做吗？像我这种天才要让你惊讶实在是太容易了。以后想要我罩你就直说吧。 开玩笑，我一向都是罩人的，要你来罩。 袁建平，真意外，你居然考倒数第三呢。 彼此彼此，我也很意外啊，没想到你还排在我后面。 我好笨呢，那天考试跟你一起走的是你的女朋友吧？ 她呀，有点像，但偏偏就不是。哎，你呢？最近又收到几封情书啊？ 哪有，就那么一封。阿雅叫我把它丢掉了。 那阿雅呢？阿雅自己的情书呢？ 她连看都没看就丢了，你干嘛问这个？ 哎，同学嘛，我当然担心你们上那些臭男生的当啊。 啊，阿诺叔叔。我们最后三名都到齐了。 早知道我会考不好的了，可是又考最后一名，我快完蛋的了。 叔叔，别丧气嘛，反正你也不会再退步了，下次我照你就不会再连庄了。 谢谢你的了，只要进步一两名，我就心满意足的了。 才一两名，你太看扁我了吧？安了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叔叔，我有事想拜托你。星期天我想去看 LA Boys 的演唱会。 哎呀，真是太酷了，情书没看就丢了，还好我没写，那些写情书的真笨蛋，碰过还真是高明。 考这什么成绩嘛，真是让我惊讶。 夏老敢耻笑我，可恶。 居然考倒数第三，怎么办呢？ 每天都能看到他也算是我的幸福吧。 等成绩单寄回家我就惨了，这种快乐的日子还能有几天呢，可悲啊。哎，竞拍娘，我怎么会有这种狠心的老木呢？ 袁建平，跟你谈一谈好吗？最近阿雅心情不太好，如果有课业上的问题，你可不可以教我？ 你们吵架了？ 没有啊，因为她月考考坏了。 考坏？第八名已经不错了哎。 才不呢，她昨晚还难过的哭了一夜呢。 真的？躲在家里面偷哭？这么可怜呐、第八名已经很棒了。 他才不这么想呢，也难怪了，以前国中他都是前三名的嘛。他比较好胜，有时候我都觉得压力好大。他昨天还说我再考不好就不理我了。 他怎么这么说呢？虽然说考不好，但你也已经尽力了。我帮你劝劝他吧。干嘛用那种眼光看人呢？什么意思嘛？成绩差就不是人了？走着瞧好了，我不会让你总是这样看不起我的。 现在颁发各年级月考成绩第一名，以下见到的同学请上司令台领奖。三年级文组11班战小珍， 李底三班傅立林，二年级文组十五班苏瑞文，一年级五班赵大大， 第一名，苏学姐。 袁建平，袁建平， 他好像中暑了，你快点带他回教室去。 哦，好的了。 真没用，什么状况都给他出镜。 根本是天壤之别嘛，我真是没用，连阿雅都这么看不起我，更不用说全校第一名的苏学姐了。简直是训毙，早知道我就不该看清高中课程。可恶，居然正买摩托车害我上学见不到苏学姐。 嘿嘿，气来了。好大胆的你，给我考这种成绩啊。 老子这么穿酷吧？这是老子送给你的礼物啊，是惩罚。 明天起给我自己起床，别来吵我啊！乖乖的给我骑车去上学。他说下一次考前三名呢，你信不信啊？ 那就等着瞧吧。 苏学姐，虽然暂时不能每天见面，但请你忍一忍。 I will be back。 三更半夜谁打电话来吵我念书？真该死！喂，袁丽丽睡觉了，再吵我就…… 喂喂，我找袁建平了。 妈妈咪呀，怎么会有你的找我？不会是……喂，这里是电话打录机，有事请留言。奥斯卡，请问你是哪位啊？ 帅哥，是我啦，你还装蒜呢？ 哎，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你呀！ 除了我还会有谁啊？ 也没有了，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到底要不要去啊？ 都已经这么晚了，我性子也不打个电话给我，我想他是不会打来了。明天我就陪你去吧。我们要约在哪里见呢？ 明天早上十点，七里亭见。 那我们不见不散喽。 好，一言为定。 哎，你怎么没有很高兴的样子啊？ 哎，心情 乱糟一把的。这次月考考了倒数第三名，哎，你会不会笑我啊？ 哎呦，帅哥，那算什么嘛？我还不是考个倒数第八，下一次再加点油就好啦。哎，我们明天要怎么去呢？你有没有摩托车啊？ 有有有，今年刚买了部新的，香车正好配美人。不过我飙车狠狠的，到时候你可得要。 知道了啦，要贴紧一点，对吧？这样子也高兴。你们男生啊，就这么无聊。 哎，第一次约会嘛，这样才有趴头的感觉，对不对？ 随你啊，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嘛。就这样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也该睡了，那我们就梦中见喽。Good night。 Good night。 Perfect。Yahoo！咦，咕咕咕啊，咕咕咕，咕咕咕，变身！赶快上车去！ 用啊，你说，你打算怎么给我一个交代呢？啊， 潇洒哥，我保证啊，不会再有一年让你看不顺眼的啦。 呸！保证？你跟我保证什么？啊？又还是你啊！老子没问你话，你少给我插嘴。讲话啊，你哑巴。 好，我保证。 好，这种肯定的口气我喜欢，就等着看你们表现了。滚！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伊尼亚都搞不定。哎，这娘们不是奶妈吗？星期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嘿，还故意装着没看见我，想我就直说嘛。 啊！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嗨，久等了。 哇哦，你的车就跟你的人一样帅耶！ 我都爬起来后还没沾过女色，你说该找谁来帮他开开荤呢？ 好，这个任务交给我就搞定了。 Are you ready? Okay, let's go.冲啊！ 车号怎么了？ 问你啊，你忘了干嘛？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贴站不会太紧吧？ 哦耶 ，That's cool！ 耶 吼！敢当我面泡我妞，找死！ 喊亮什么？快追！哦。 我想要看 LA Boys 的演唱会，所以就拜托叔叔陪我来。 这样啊，叔叔 very 遵守交通规则，那我就先走了。 哦。 我去换泳装，你可别乱瞄哦。 瞄你可以吧？ 我没看见，咦，好凉哦。 欧青应该来了。哎，那不是辉哥吗？ 哎，辉哥在这当救生员呢。 嗨， 在打工吗？ 帅哥，你看，我可是特地为你穿的，喜不喜欢呢？ 啊，太刺激了！你要引诱我犯罪吗？ 瞧你一副死相，走吧，已经开始了。 妈，看我待会儿挂了你胳膊。 跟苏学姐，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还一脸幸福美满的样子，碰个手下留情啊！ 真巧，大家都来了。 演唱会进行到这里，现在举行泳装拍档比赛，请参加的来宾到服务台集合。 帅哥，走吧。 去哪里啊？ 还用问呢？你不是说过我们俩要上台亮相的吗？ 嗯。啊，上台 啊！走啊！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 我脚麻，走不动了。 少来，不管了。 待会儿小姐先上，然后男士再登台带小姐下来，大家都没有问题吧？ 死了！要是被学姐看到，我就完了。嗯。哇塞 ！Asshole, go down hell. You kiss my ass, man. 混账！等一下，台上见真章。 一号刘丽君小姐。 哎，这个还蛮可爱的，不晓得另一半怎么样。 嘿嘿，耶！ 哇，碎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二号季幼兰小姐。 男生大概要疯了。啊！换我啦！ 报告长，女神像完了，女神像完了。 后面的看不清楚，就到前面来吧。你干嘛？ 太帅了，怕大家受不了啊！ 俊男配美女呀，就让他们看个够嘛。 这家伙， 怎么了？ 台上那个男的，我好像认识。 上， 小心后面！ 你让一下。 你给气 了！ 你在哪儿啊？ 咱们现在， 妈的，你死定了！哎，你 真烦的，好痛啊！ 哎呀，我这是 来打雾灵神杀的，保护灵神啊，冲啊！我死你了，我死！ 看，我没空跟你闹，你别乱来！ 乖乖睡吧。 这些人干什么啊？ 别再过来了！ 你别乱碰啦！ 你们干什么？ 可恶，该怎么办呢？好，再碰碰运气。 叔叔阿诺，你快点过来帮忙啊！ 好的了。要我做什么的了？ 别管，帮忙就对了啦！ 哎呀，这天救命啊！ 不要啊！ 再过来，没听我刘大的厉害，你不再靠过来，我就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说我原住民是还了，我杀了你的了！ 快溜吧！ 叔叔发飙，好好一个演唱会全给他们给搞砸了。 LA Boys 有这样的歌迷啊，真是太不幸了。 别管他们了啦，我肚子好饿哦，去吃东西吧。 哎，我有一点饿了，走吧。这家伙桃花可真旺。 哇，好可爱哦。 天哪，这个美女马克去哪儿 A 来的？ 嗨， 佩妮 真是太糟蹋了。 你幸福吗？ 很美满。怎么样，我的马子不是盖的吗？ 不赖不赖，就是男的逊了一点。 还好跟你在一起，让我觉得好安慰哦。 帅哥，你们真有默契，好像哦。 是吗？千万别拿我跟个畜生比，太丢脸了。别像鹦鹉一样学我说话行吗？ 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很好的朋友啊？ 我们还一起打过哨棒呢。 他以前是我手下败将。 笑话，有本事现在比一比，看谁厉害。 别这样嘛，亏亏都不行啊。 那你就少在那边讲大话，废物，总不说是你自己没种啊。临阵逃脱的胆小鬼，你的奥运梦现在还在吗？小时候一起做的承诺你根本都忘光了。国小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起码我还一直为梦想努力。是你背叛了我们的约定，你凭什么亏我啊？回家乖乖的当你的书虫去吧，要念你就好好的念，不要让我瞧不起你。我们走。 你打球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各有志嘛。大爷，我偏偏就是爱念书，怎么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难道说你们老师从来没教过你吗？靠！ 臭妈的！ 你刚刚训人的口气好像你妈似的耶。 哎，你怎么想的？我妈就常常骂我。 别管那家伙的懒，走吧。 好。 欧七那个家伙是我国小的死党，从小呢就什么都要跟我比。六年级学校棒球队的主力投手就是我跟他。那年参加全国少棒锦标赛，总冠军就是给我们打下来的。 真的？ 你没看报纸啊？我还上过报呢。 哦，原来你还是名人呢。 可惜后来练习过度就受伤了，结果就因为受伤，只好一个人哭着送他们出国比赛了。 那你的手臂好了吗？怎么后来没继续打球了呢？ 医生说我的手不能再打球了， 所以我妈就要我专心念书，以后呢念个大学好接我爸的事业。 可是你不打球会不会觉得很不甘心呢？ 不甘心又怎么样呢？现在只有乖乖念书，说不定过几年国青真的去打奥运，然后顺利地参加职棒队伍。哎，好羡慕。 虽然很无奈，可是我还是很替你惋惜耶。帅哥，放弃了棒球你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啊， 要是蹦出火花怎么办？ 啊！ 哎，你的脸好红啊，好像喝醉了耶！ 可恶啦，你还故意说，你好打，讨厌！ 哎，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我杏子说不定会在我家门口等我哎。 哎，又是杏子。 哎，你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呐？ 当然很开心了，你呢？ 我也是啊，如果我没有杏子的话，说不定我会。算了啦。 哎，你会什么？你快点说啊。 没事了，我要先走了，拜拜。 哎，你就这样走了？你是真的不要我送你回家去吗？ 帅哥，慢慢来，你别太急了嘛。走了。 真的有男朋友那还对我那么好？或者这是你拒绝我的借口呢？明明玩得这么好，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心情好糟啊？知足点吧，人家肯跟我约会就偷笑了。哎，人生就真的这么苦闷吗？ 嗨 ，Good morning！ 哎呦，好邪恶的眼光啊！ 你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天哪，为什么会有照片落在他的手上？这下我的名声可毁了，要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哎呦，人生果然苦闷呐。 果然是花花公子兼大色狼。 哼，狗狼啊。